锵锵三人行，你们好，徐老师，还有文道兄啊，咱们这个委员会啊，今天要审议一个重大的一个开会了啊， 清除精神污染。 对，说的就是精神污染。不过这个精神污染啊，它不是在咱们这个内地，而是在香港啊。哎，我有一阵没来香港啊，我这两天观察呀，好像香港的媒体界呀，在发起一场争论。我不知道这个争论的内幕啊，是他们这个地主阶级内部狗咬狗的斗争呢，还是说是真的市民们愤怒了？这个哎，你先看看这个报纸的标题。这个争论呢，最近在几天在香港啊，这个甚嚣尘上。你看，说的就是一些八卦，过去的一些八卦周刊，是吧？八卦新闻周刊近来呢，纷纷用这个半裸的那种女星啊，露点露底的封面横行。香港有个部门呢，简称叫银审处， 不是吧？这他应该有个正式的 名字，银线物品审查什么之类 的，对，银线及不雅物品审查。 那他叫银审处也对，概括的也对。 银审处， 来，咱们再看这个，他就指出香港某一家周刊，哎，你看这他这个争论啊，我列举出一些啊，他们说进行了很多这个市民的这种调查。你看啊，张小慧让半球，这典型的香港的标题，上面那女星呢，可能是人家游泳呢，给拍下来叫罗塞示威， 罗塞示威， 露点试示威，给你们显派也是啊。 这个罗塞是全裸的还是晒太阳的意思？ 他是晒太阳而已，但是他故意双关。其实有一些标题更厉害，你不知道。最近香港有个新晋的很红的男歌手，那么他带女朋友那么回家，那么结果他这个男歌手平常总戴个帽子，人家也不知道你的头发怎么样，结果这个周刊就偷拍到他原来是秃头，有点秃头，然后呢就笑他秃头还不止哦，还要怎么样呢，到他家呢捡他的垃圾桶，捡到有两个用过的避孕套，于是呢又拍到了他跟这个女孩子在房间里面隔着个窗帘这么拍到，于是他这个封面的标题呢就叫这个男歌手带谁回家淫乱一晚，然后发射两炮，是变成是这样。 对，你知道这家报纸呢做了一个民意调查，就他们说呢，香港有七八成的被调查者认为当局就是政府应该收紧这方面的管制，因为你知道香港这方面我很了解，它分好几种的，你知道吗？ 有一了解， 有一种是装在 他一说到这话题，他表情立刻生动， 不由自主的就会笑，而且是 没有。 我看香港银审处下次就请你也客座。 我跟你说，香港的银审处完全应该请我去讲课，我到别处讲课没资格讲这事儿。 史文宏他们在弄是吧？ 不，他现在不在香港了， 我就可以告诉他，这东西像吃饭似的，我的自己的亲身经验，吃饱了看够了也就一般般了。 你说对了， 可是人性啊，是今天吃得很饱第二天早晨又饿的。 不会的。我现在看这种色情黄色画报啊，已经没有特别的兴趣了。 你说对了， 但是我对那个高品质的有特别的兴趣。你像比如说 是跟年龄有关吧？ 不是。你像这个我在巴黎啊，人家街上卖的嘛，买到一本什么呢，花花公子50年的那个封面， 他的摄影水平不错， 摄影水平很高，而且真是可以在家里收藏，都是反映他一段历史嘛。但是现在说的大家可以评评这个理儿，这香港说这，你看香港纯粹的色情刊物是放在那个塑料袋，黑塑料袋里卖的，而且上面写的不能授予18岁以下的这个人士，它是分三级的， 对， 一级是无所谓的，第二级叫不雅物品，不雅物品就是说呢，有一些警示文字，但你也可以看，再有一种干脆就是淫亵物品，这个是有管制的，分几级，那么现在人们投诉就是说什么呢，像这种八卦新闻周刊有一些他们说是可以进入家庭的，青少年会看，那么你弄这么一些标题，比如有些人就找茬了，说这个有讲这个24岁少女讲她的男友不喜欢戴避孕套以增强性刺激，还有讲什么厕所做爱重燃欲火啊，文中描写细致，结果呢有人就说了，说现在啊都是看这些的，小学生都讨论说女老师今天穿什么内裤啊，另外这个男同学在坐在后排是吧，谈这个女同学的那个胸围的这个蛋，这事儿我也干过，就叭叭谈， 对， 谈那蛋，说都是看这些东西看， 大伙都干过这事儿， 都干过吗？ 都干过。 所以有道之士们啊，卫道士们现在怒吼了， 对， 愤怒了，说怎么能这样？说政府失职，政府缺位，你应该把这些玩意儿啊也加紧管制。嗯， 但问题是这样，香港的这种审查机制啊。就跟 是谁负责审查的呢？ 就是这个营审处嘛。 啊，那当然它是属于政府机构， 它是政府下面的一个。 审查的人是政府， 他是民间的，他民间的，你可以请人 专家来。 对，他也不一定是专家。你比如说，你跟我都可以去报名，说我们想当这个审查员。他有一批审查员，像陪审员那样子的，是轮流去当的。那么当然，他要看你有什么资格，你有没有犯过法，你这个人如何这样子了。 你去做过几年以后，一辈子没兴趣。 对，但是问题在哪呢？很多这种像走香港这种法治地区啊，很多政府啊，他们走跑这种分级制度的时候啊，有个困难。困难在哪呢？就他这个分级。它是按照一些硬性的标准来分级的，因为你要讲法嘛，对不对？香港讲的是点，比如说三点不漏，对不对？这个女性的乳房那两点跟男女的生殖器官不能露出来， 除此以外都可以了。 除此以外就可以了。好了，问题就来了，就在于有时候啊，你漏点啊未必很明显。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封面，我拿了一张这个裸体照，这个裸体照可能是很艺术的。或者是很有人类学意义的， 米洛的维纳斯， 对， 以后也要给它贴起来， 对不对？那它是完全不影响，但是反过来，像我们刚刚说那些，它可能一点点都没漏，但它意识上很大胆，意识上很明显，那又怎么办呢？那它就没办法了。 你要照它的标准，我在那个卢浮宫那博物馆看，这整个就是一个黄色博物馆， 对啊， 那大部分油画、雕塑、维纳斯，那我在那儿驻足一个小时之久看呢，那全是裸露点的。 这人类老客厅西斯廷教堂上面那个末日审判呢，那里边那些画曾经就被中间有过皇帝给他加上布， 就觉得不雅嘛， 加上飘带，后来又清除。 对， 这个录和不录的过程差不多是人类文明史的过程。 我们说这个，人徐老师去趟南非，说回来拿几张照片给我们看，然后这导演就说、 碰到我们这里营审处了。 对啊，对，说我们这有广管局会管这个 点呢，就是说要打马赛克哈、但是徐老师好像还是饶有兴致的，想让我们分享一下。 你们要不要看看？ 来，咱们来看看，徐老师在南非拍到的。 这是男的，这个当地的祖鲁族的这个 男的，上面两点就不算点，就 不算，男的不算点。 咱们再看一下。 可是你就是 OK。好，这是女的 了，女的那就是算点了。 本来我们导演说呢，说每一个点。都必须打马赛克，结果呢？这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五不是画面上有五个半人，总共有十一个点，对吧？十一个点，他顾不过来，他技术上达不到，所以只能这么让大家污染一下啊。 好，这个点是点得住了，这三个人。 比方说，这个为什么我觉得他要点也可以了？但这个是说明什么呢？这个酋长就跟大家介绍。你上身露的就是未婚的，看到没有？旁边那个女的，她穿上身遮起来有布遮的，就是结婚的。那么你想像这种民俗的考察的话，你要是没有这个东西来做证，你就没办法说明这个事情。它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一种民俗，就是说当地。大概的意思，结婚以后你就有一个主了， 对， 你就不能随便让人看。而结婚之前呢，天体。这个无所谓，大家都在那里。你刚才不是一大半吗？那都是未婚的。那所有这些呢？它虽然它是一个保护区里边有动物，然后有商业性质，它表演。但是呢，我反复问了这些人，他不是纯粹的演员，他就是从这种生活状态里边过来的。他们在这里表演回去，然后就回到那个地方。 他这种表演也没有说让游客看乳房的这么一种目的， 对吧？ 所以你说的这个跟香港现在这个还不是一类情况。 但是可以说明，就是说有些东西它是一个，它不是淫秽东西，就是什么？ 对， 你要把它当淫秽看，那你什么都可以看出淫秽。 但是现在还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就香港一方面啊。就我们当然还可以讨论的是，因为过去一两年香港发生过好几次这种大的争论。有一回呢，就无线电视台他晚上播了重播铁达尼号，播完铁达尼号之后，第二天收到200多个人市民打电话去投诉， 管电视的就不是这个营审处，就是广管局、啊、投诉什么呢？你记不记得《铁达尼号》里面那个女主角啊 ，K Winsley， 奇温斯利， 哦，画画 画画的时候，她不是露了乳房出来吗？ 哦、那都算呐， 那都算。结果有视频看，哎呀，这太不雅了，哎呀，我这个眼睛张坏了。 天哪！ 所以香港是有这么一些人呢、啊，是味道至极的。就一方面这种杂志很流行，同时他们又很保守。但现在我觉得危险的是什么呢？就这种杂志你当然可以说啊，好像很有问题。我有朋友还自己干过这一行、嗯、我有朋友跟我说他自己写过这么一个故事。是什么故事呢？他就做帮这些杂志做了一个专题报道，就说有人在尖沙咀东部半夜打野战，就在海边路上头。那么于是他这个故事怎么写呢？他就自己拿买了一些避孕套，拆了之后倒一些牛奶在里头，嗯，就丢到路上拍，拍回来就说，你看这就是证据， 缺乏新闻道德， 对，是搞这些的，对，那是我哥们 造假新闻了， 造假新闻、嗯。然后呢，这些东西你觉得很讨厌，但是问题是现在这个争论的焦点就在，如果我不是硬性规定，就比如说我不是看点，我看意识，像你刚刚子东老师那些图片，哎、我们的影审就说啊，这意识没有问题，可以过关。但像我朋友造假新闻那个保险套那个意识不对，我不让你过，这就麻烦了。你要讲法律，你怎么叫做淫秽的意识呢？ 这是 很难断了， 非常难。说实在话，我还挺喜欢香港这个规定，就是说你说漏不漏点，但不是一个很好的规定、嗯、可是呢比你审查意识啊，对我们做节目的人来讲啊，来得轻松，你知道吗？我跟香港搞审查的打交道啊，很简单的， 我就有条线，我 就是 对， 不能漏点，或者说这个男性生殖器，你不能说它的俗称，完了吗、嗯？说了就剪掉，不说就不剪，就是没有争议。嗯，你知道他们有的电影导演就跟我讲啊，说现在搞审查的，怕就怕在哪儿啊？与时俱进呢、啊，你知道吗？你的水平在上升，他的水平也在上升，他的水平现在上升到了一个什么呢？他能审查你的意。咱说意在言外，说你这个意识不对。你看过去比如说说你这个画面拍得不好，你这句台词应该删掉。可是现在你知道吗，有些搞审查的已经上升到非常高的境界。比如说他看完一集我们这锵锵三人行，他会说窦文涛这个人用心不好。你什么用心？ 这也是一 种揪心之论，这揪心之论，人家一眼就看透了你。 但是文涛， 明白吗？ 这不是现代他们水平高。 再说又不让说了，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当然有个事情哈，就是比如说这种所谓的这个淫秽色情，对吧？一般来说对18岁以下的孩子究竟影响好不好，我觉得现在有些搞这个青少年工作的人呢，他有点想当然了。嗯，比如说说看这个东西对这个17岁的年轻人肯定会导致他性犯罪的，对吧？可是这个东西啊，我老觉得是不是我们需要更多的科学的一些研究。 当然了，本来就是因为你想想看，首先从理论上讲，你比如说看了什么东西有什么感觉，比如说刚刚我们说意识不好，对不对？淫秽意识，你这个东西啊是从个读者的角度去看，比如说我看到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很荒淫，但是搞文学理论的人搞艺术理论的人都知道，你同样的事情你不同的人看可能反应很不一样。你比如说你就算去罗浮宫看了这些裸体画，你看的是很美，说不定有个人看了这个意识太糟了，对不对？ 我就看到一个游客上去摸那个米洛的维纳斯的这个眼睛， 我觉得是中国人， 他那个还不是中国人，我也不能说他一定是中国人，他这一摸真是破坏了我们，我就觉得这个审美是要有距离的。 对， 虽然我们近距离看那个米洛维纳斯，其实没有照片好看，他的脸上有点坑坑洼洼出来，这个断臂的这个。可是这个东西你就是不能上，你这个手一上去一摸，我们在旁边看的就是这是你讲那个例子太多了。那以前那个芭蕾舞啊，那个天鹅湖啊，什么门口这个倒票的人就在说前面看得清楚啊，前面看得清楚，他那一脸的那个表情就像那个这样， 对 对不对？ 所以什么叫淫秽呢？那么如果你要总是从意识去审查，或者从品味高低去审查呢，问题就大了。因为每个人的解释可能都不一样，而每个人解释不一样，谁的解释说了算呢？谁的解释能做准呢？ 就是这个审查机制到底是怎么来？ 对， 谁负责审？这个非常重要。 对， 你比方说你如果总是一批啊，比方说退休的啊，年纪大的知识分子和干部负责审，那他们的标准跟现在二三十岁的人的一个道德尺度是不是会有不同呢？就是说如果他又有这个权利来决定大部分人可看什么不可看什么，这些当中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哈，这个审查制度这种划线，我同意你刚才说法，其实呢还是要的。 嗯， 虽然他带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越禁这个东西他越带来欲望。 对 啊，就是香港人喜欢看点，日本人喜欢看毛，这都是因为他你越禁忌就是刺激人的欲望。 对， 但是如果就像你们说的，如果没有这个线的话，那我从小就听惯一句话，叫格调不高。 对， 凡什么东西他就跟你来一句这个东西啊格调不高。那什么叫格调高？你他在讲这句话人很有力啊，因为他一说你格调不高他就高了。 嗯， 你明白他的位置就高了嘛，对不对？ 哦， 所以你看所有审查的人来这一句话，而且这句话他不需要指出具体的东西的，他只要一个听这个格调不高。 是是，所以你像我这自卑的人哈，我从来不敢讲谁格调不高，因为就是说觉得自己格调也不高啊。那你除非你很高你才能说他不高，对吧？ 可是 他 是倒过来，他就是用说这句话来证明我 真的 高。 他说这句话他就高了。不过这现在有一些审查的机制是这样，像香港，因为我们讲的是香港嘛，对不对？ 嗯。 那么我呢，以前我们也讨论过很多这种问题，就写一些文章，就说其实可以参考一个做法，就有的国家它是怎么来审查的，就比如说这个引审处它是有规矩啊，它有规矩。 干脆让我来当处长比较好。 但是呢它会有例外的情况。 嗯。 像有时候我们说这个我要拍一个非洲部族他们的表演，人家民族认为这就是正确的。 嗯。 那么我们拿出来，哎，这可以让它过关。那么谁去把这些关呢？这些评审员他不是职业的，他是业余的。业余有什么好处呢？他必须是这样，就是说 没有利益冲突。 对，他要从这个社会上面，比如说不同年龄层、不同的职业、不同的性别，随机的像选评审团一样， 对， 选人出来。那么这样子选出来的人呢，就能够假设他是代表这个社会大多数人共同接受的一套标准， 就跟陪审团似的。 对 对， 用这样的一个。我们假设 民意社会嘛，就是要有民意的普遍性， 对不对？就是这一， 而且呢要排除利益的冲突。比方说我是审电影的，我自己是电影公司的，那我为了保障我这一篇打遍天下无敌手，我就把人家的砍掉，你说这种评审能叫人信得过吗？ 但是我估计要在香港，或者在中国广大地区啊，照你这么办法弄，尺度会比现在更紧。因为大多数的人啊，你看我这看这个市民调查呀，我就发现中国人我觉得其实在性方面是一个很古怪的一个心理状态。 嗯， 一方面你要让他表态， 嗯， 他肯定说这东西不好， 嗯， 谁都觉得这不好，哪怕香港人、台湾人，反正全中华民族的，我觉得他是这么个道德观。 而不还不沾道德观，而且他还想着我这一表态也留了底的。 对， 人家到时候说我道德水平低下、格调不高， 对， 回家不被老婆骂吗？ 这玩意儿也是个宁左勿右， 宁左勿右啊！这种时候， 所以就你就会出现。 你也说了， 所以啊，我说这个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 对对对， 实际上你要看哈，是在一个大背景下。 嗯， 我觉得啊，我有时候很难判断这些玩意儿对青少年的影响好不好，但是我得说。你说它不好，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已经生活在这么一个社会，一个什么社会呢？大部分人或者说相当一部分人对性还很虚伪，还讳莫如深， 禁忌， 父母亲还不能跟孩子谈这些事情。你我们的孩子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长大的，那么他如果第一次接受这种色情的信息，就是看这些，也许会出现有些人担心的问题。哎，比方说哎，有的这个专家就讲了，李月仪表示说，杂志上说的性交姿势未必人人适合，读者如果依足了去学， 什么 有机会受伤，个人身形体力不同，有些动作如果太过用力会整伤或者扭伤，不少人更因此要送入急诊室。 这个话说的不错，他如果说在性教育的书里边，就是非常正常 啊，是 对不对？金博士那就非常正常，他出在周刊上，人家会有联想。 所以为什么说教育是全方面的，包括在性方面是整个社会的开明。就像我在荷兰这国家我看到的，哎呦，你就觉得这种 最色情的，通常你认为最肮脏的和最高雅的东西，它并存于一个社会，并行不悖，是吧？它都是合法的。我觉得很奇怪，前一天晚上他们领我去那个红灯区看，哎呀，咱们看到在中国不可能看到的景象，觉得这地方可真腐化。可是第二天我去人的文化场所博物馆， 看林布兰的 画，哎呦，你就五体投地，太高雅了，太有文化了，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么一种文化的宽松，这么一种 啊。但是啊，就是你刚刚说 的，咱们去一下广告，去一下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好， 但 就梁委员看的， 但就像啊，这个委员长你说的一样啊，你刚刚说，由于中国人社会啊普遍有种伪善，因此会出现什么效果呢？就市场会惩罚走得太过头的杂志。我举个例子啊，我认识一个老朋友，他现在他就主管着这么一份大家认为原来很淫亵的这种八卦杂志。哦，我前一两个月我跟他吃饭，我跟他说，你们这个杂志太离谱了。说这样子啊，你迟早会完蛋。为什么呢？我的理论就是啊，因为买这种八卦杂志的人啊，大部分都是上班的 OL 办公室女性。你想想看， 还是女性居多。 对，这些女性，她拿着这个杂志封面，就都是这些封面。她敢不敢搭巴士、坐地铁、坐火车这么露在人前呢？她不敢。于是久而久之，我发现买这些杂志的人养成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她买一份很高雅的报纸或者杂志，把这个杂志塞到里头。那么不让人家看到他看的是什么。而且还有个问题，就香港的那些广告商，他看你杂志都是这个样，我就不放广告给你了，所以市场会惩罚他。结果我那个朋友跟我说，哎，你对了，我们现在杂志在搞扫黄运动，所有黄的封面全部都不用。 所以文道的意思是让市场调节，政府不必干预太多。 对，没错， 是吧？ 不需要的。 委员长同意这个观点。 委员长同意这个观点。下次